全世界有天堂一个他，他会在每座城等待我，他用心疼我的灵魂，赤诚的胸膛，纯真心肠。全世界有只他一个他，他会舍弃森林只爱我，虽然这不简单。

实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

珍重。